中高端产品的占比是越来越小的，那么刚需和改善型的这种产品它的占比会越来越高一些。 嗯， 那么很有可能未来的话，这种线上拍卖市场，不管是你渠道成熟还是流程成熟了之后，整体市场成熟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人甚至是有一些刚需都会很认真的去考虑这种线上拍卖的一个市场。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房产信息。那大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比如说要装修的时间呀房子的位置啊，还有您的姓名电话一起呢要发送给我们啊就可以了。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 您收获了什么呢？冬天的大衣、皮靴还是化妆品？昨天享购电台收获了满满的订购投诉。 年底了，大家都有礼尚往来、馈赠亲朋的需要。这10块钱呢，吃野生海参大家都想要。只是啊，这双十一时间太紧了，想要抢占优惠啊，实在是不容易呀。 10块钱吃野生海参本来就不太相信，电话还一直占线，是不是忽悠我们听众的呀？ 其实啊，大家的抱怨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呢秋冬本来就是吃海参的大好时节，一只5-2重的螃蟹都得30-40块钱左右，而一头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才10块钱。而且呢海参啊，它作为海底的人参，一直是星级酒店里的压轴大菜，营养